第128集，我当媒人的成就感呢？他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从下午一直坐到了天黑。过了好久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罗瑞发过来一封很长的邮件。 小慧，洛伊说他知道我跟你有联系，还说他知道你在哪，之所以不来找你，是因为他跟长醒当时还没有了结，不想再让你陷入危险。他还说你必须等他，我觉得他在虚张声势，咱们不用太相信他的话，但是也不得不防。你跟黎大哥商量商量，有什么办法让他找不到你？我有点害怕。 温小慧看着这段话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洛伊是真的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他又不是完全的人间蒸发，以洛伊的本事，总有一天会找到他吧。他握紧了拳头，阵阵恐惧袭上心头。他要再换个地方吗？不，难道他要再次舍弃好不容易步上正轨的生活？除非他切断和所有人的联系，否则他真的能摆脱洛伊吗？ 洛伊，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 战战兢兢了几天，洛伊没有什么动作，温小辉的警惕心又稍微放松了一些。这件事他没有跟黎硕说，说到底他和黎硕只是朋友，黎硕没有义务帮他处理私事，何况是惹麻烦的事。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因为他一直在彭城，冯月华自去了美国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国，他打算过完年之后去冯月华那看看，毕竟他也在美国待过一年，如果觉得能适应，他干脆就不回来了吧，隔得那么远，他会更安心一些。当然他还是给黎硕打了电话，为了李成秀的事儿，他怎么想怎么觉得俩人合适，非常合适。虽然李成秀的长相未必能达到黎硕的眼光，但他觉得黎硕并不是完全以貌取人的人。李成秀身上那种温顺的居家的气质，连他都很心动。那种感觉不是情欲上的，而是一种本能的对温暖事物的向往。黎硕听了之后很惊讶。 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？ 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早就跟那个小模特分手了？ 是啊，但是你给我介绍男朋友。 嘿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眼光啊？ 不是，好吧，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人。 长相吧，不算很帅，但很干净耐看，瘦瘦的，白白净净的，性格特别温和，是个厨师，做菜肯定超级好吃。虽然我还没吃过，反正我觉得很好，你见一面嘛，又不会怎么样。 好啊，那就一起吃个饭吧。你怎么会想到给我介绍男朋友？ 其实这些年看你感情也不太顺，我总觉得当时辜负你了。 尽管黎硕什么都不会说，但心里恐怕一定曾想过，自己放弃了他，去跟黎硕那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好，简直蠢透了。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。他拒绝了黎硕的好，自己往火坑里跳。他很后悔。然而世间之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后悔也不可能重来。 不要这么想，怎么可能有人是从不犯错的呢？这不该影响你更好的去生活。 我现在就活得挺好的，这不急着做媒呢吗？ 好，明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吧。 温小辉兴奋地给李成秀打了个电话约他吃饭，虽然俩人还没见过，可他却莫名其妙地期待了起来。他也许是太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朋友幸福了，就算那幸福跟他没多大关系，但只要能沾染到一点，也足够他开心了。 第二天晚上，温小慧约在了一个她很喜欢的泰餐厅。黎硕先到了，温小辉和李成秀刚好在门口碰上，一起走了进去。没想到黎硕和李成秀一打照面，两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 成秀 啊，老板， 你们认识？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背着我认识呀？我当媒人的成就感呢，陪我。 黎硕很是喜悦，站起来和李成秀拥抱了一下。李成秀也是又惊又喜，但也显得很局促。黎硕显得很高兴，主动为俩人拉开椅子。 来，我们坐下说。 我要点这最贵的。 乖，点吧。你这趟媒做得太好了，空前绝后。 温小辉笑了笑，心里是五味陈杂，羡慕的同时甚至有些嫉妒。他并非嫉妒黎硕对李成秀不加掩饰的喜欢，而是嫉妒李成秀离开错的人，还有机会遇上对的人。而他和洛伊的一场感情把他伤得透透的，他已经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了。从言谈中，温小慧才知道，李成秀曾经在黎硕的公司实习过。原来他虽然工作是厨师，但一直想转行当会计。就是那时候黎硕对他表示过好感，只是因为有少群的存在而遗憾作罢。与少群分手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，虽然他看得出来李成秀被损耗了很多。跟少群谈感情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，何况恐怕只有李成秀一个人认为那是感情。两个人聊得不错，温小辉在旁边吃吃喝喝，完全像个电灯泡一样。吃饱之后，他偷偷观察着两人的表情。李成秀腼腆客气，有点拘谨，黎硕则是一贯的风趣优雅。他觉得两人会成吧，他们真的很般配，比自己和黎硕般配多了。吃完饭，温小慧送李成秀回家。当他的车开到一个特别破的居民楼前的时候，他都惊呆了。他看了李成秀一眼，李成秀有点不好意思。 那，就停在这儿吧。 不是，你就住这种地方？ 温小慧环顾四周，这里应该算是贫民区了吧。如果李成秀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时候的样子，住在这里并不奇怪。可是，他可是跟少群分的手啊。少群是多大的一个金主啊。李成秀点点头。 你跟少群分手，连套房子都没捞到。 李成秀摇摇头。温小辉火了，他这人就是看不得老实人受欺负。他忍不住拿手指头戳李成秀的额头。 你白痴啊，白给他睡一年多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你什么好处都捞不着，你图他什么？ 李成秀沉默地撇过头。 你等着，我非得从少群嘴里刮出点东西给你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靠， 不知怎么的，也许是太想念罗瑞了，他总是在李成秀身上看到罗瑞的影子，想着罗瑞若是没有遇见他，多半就是今天的李成秀。只要这么一想，他那种护犊的心理就怎么也平复不下去。李成秀大惊，连忙按住他的手。 哎，不要，不用， 我跟他不联系。 哎呀，你不联系我联系，房子啊车啊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。你放心，几百万就能打发的事儿，少群才不差这点东西啊。 少群随便请他吃个饭都能上万，在那种人眼里，一套房子算个什么？可对于李成秀来说，那可是安身立命、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李成秀快哭出来了，死死拽着他的手。 不要，真的不行。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真傻还是假傻啊？ 李成秀抿着嘴不说话。 温小慧颓然地垂下手。 我看你天生命贱，自己都不会为自己着想，谈恋爱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你懂不懂？ 他越说越有些想笑，他竟然能这样面不改色地教育别人，他给自己留后路了吗？不，其实轮不到他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洛毅把他的后路都给堵死了。不过他不是李成秀，洛毅也不是少群，所以他现在衣食无忧，这也许是他唯一欣慰的。李成秀还是低着头不说话。温小辉大概是为了遮掩自己的心虚，大概是想为自己驳回一点脸面，于是说， 我知道我说话难听，我这人就这样，本来嘛跟有钱人谈恋爱趁年轻就要多捞点，等年老色衰了，谁还能上赶着送钱啊？哎，看着我那个店没有，还有这个车，都是从前任嘴里撬出来的，谁都像你这么傻，世界可彻底和谐了。 他现在有一种病态的扭曲的心理，他打从心底希望他和洛毅是一场金钱交易，包养关系。他就当睡了个俊帅小鲜肉，还拿了一大笔钱，这么美的事儿，全世界都罕见。他宁愿他和洛毅就是这样的，他宁愿是洛毅腻歪了把他踹了，而他拿着钱潇洒哈皮的走人，也不愿意他曾经对洛毅付出一腔感情，伤得千疮百孔，被迫逃离自己熟悉的一切，心惊胆战的度日。